每天琐碎的凡事，是不是让你想大声尖叫啊？我是任贤齐，把收音机转大声一点，陪你一起大声嘶吼啊！ 别把我分割。 九六九 飘车展， 欢迎收听经典九六九特别节目聚焦车展，我是英奇，一起来关注北京国际汽车展览会的相关内容。第 第十五届北京国际车展已在北京中国国际展览中心新馆已举行了六天的时间，活动持续到五月四号，新国展整车展区共展出十天，即日到五月四号为公众参观日。车展期间，北京市公交集团将开通一条停车场接驳专线和一条返程疏散专线，途经京顺路的八五零路、九幺五路、九幺六路、九三三路等七条公交线路，将根据客流变化增发车次。而新国展周边的常规公交线路也将在客流高峰日运力增加10%，方便市民车展出行。一条停车场接驳专线从空港停车场往返新国展，开通日期为即日到五月四号，从空港停车场始发运营时间为9:00到16:00，从新国展始发运营时间为11:30到19:00，空港停车场设东侧路西南角两处上下车站。新国展在四号门前上下车，接驳车为免费乘车线路，乘客可免费乘坐。以上就是今天的北京国际汽车展览会相关报道。想知道更多车展活动内容，请每天9点、14点、19点锁定九六九聚焦车展，还可以关注经典九六九微信公众号了解。 自红涟漪的凄美。

是否还有勇气随着我离去，想带上你 心来问你吗？

说。 在心里，不假求外，求其往往不得，转为烦恼。所谓快乐幸福，乃是解除痛苦之味，没有苦痛便是幸福。你随时可以隐退到自己的心里去。一个人不能找到一个去处比他自己的灵魂更为清净。经典九六九，我是英奇。理性的特征便是面对自己的正当行为及其所产生的宁静和平和而怡然自得。

要像无尾熊缠着我，我还不想和你做朋友。你不要学老伯的尼罗，装酷站在巷子口那里等我。你不要写奇怪的诗给我，哦，因为我们没有萍水相逢过。我是女生，漂亮的女生，我是女生，爱哭的女生，我是女生，奇怪的女生，我是女生，你不懂女生。像无尾熊缠着我，我还不想和你做朋友。你不要学老伯的尼罗，装酷站在巷子口那里等我。你不要写奇怪的诗给我，哦，因为我们没有萍水相逢。我是女生，我是女生，我是女生，我是女生，你不懂女生。